Shoot the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rk Know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imitators Don't let the only real one intimidate ya See you watching, don't run out of time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两个词呢我觉得只差一个字，但是这个效果呢就千差万别了， 嗯， 对吧，就是从这个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就这么一个字儿，但是这个差别可就大了。 是的， 哎， 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最后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是这样的， 嗯，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首先来说资讯， 嗯， 这是一位79岁的老大爷。他呢是修伞只干半天活，一个月轻松能够赚6000块钱。一位79岁的杨大爷呀，他修伞已经有20年了，每周轮换在西安市区内的7个不同的地点接活。杨大爷每天只干半天活，一把损坏的雨伞几分钟搞定，能够修20多把伞，平均呢一把伞10块钱，半天就是200块，一个月下来那就是6000多块钱的收入啊。 嗯。 这是一个老手艺人， 哎，没错， 而且我现在想到家里边的雨伞确实有坏的了，想去修没地方。 确实，现在因为你想一把伞啊，大部分人都是选择这个可能坏了之后就扔了换新的， 是 对吧？现在想修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对， 哎，但有这么一个老手艺人了哈。 嗯，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美国的网红啊，凭自制的粘性物质发家致富了。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呦，有点想玩哈。 哎， 来看怎么回事呢？美国的加州的姑娘啊，是凭借着啊制作这个油灰状粘性物质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在这个 YouTube 上呢也是这个积累了大量的人气。 她 制作这个粘性的物质呢，在这个青少年当中啊也是非常的风靡，给她带来了超过1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呢还让她这个有能力买了个6居室的大房子啊，虽然说看起来就特别魔性，但是特别想上手试试。 对，她这个是，我还以为她一直在揉一段糖，然后就像和面一样在那揉啊揉啊，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韧性和这手感肯定和这面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 嗯、 你看首先它是感觉有弹性，哎，而且呢它可以塞在各种地方里边，挺有意思， 减压神器啊， 减压神器、嗯、而且呢你可以捏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啊， 是 吧，哎，你看放在这个各种那个软的东西里边啊、 嗯、 之后这个比如说放一气球里边能当个抱枕啊枕头什么的也没问题。 没错没错，这给我们很多启发，就生活当中如果有了压力，有了排遣不了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啊、 应该想想办法，找一些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坏情绪找一个出口。 嗯，没错， 说不定就一不留神成网红了。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马来的女子啊训练了7只飞袋鼠，依次飞入手中，特别的听话。来看看44岁的这个女子啊，是养了几只啊叫蜜袋鼠啊，也称是飞袋鼠、 嗯、 她的这个小飞鼠呢训练有素啊，嗖的一下就能听从那个指令飞到手掌当中。只见她这个发出命令之后呢，飞鼠们哎呦就犹如这个滑翔机一般啊，一个接一个的就飞入她的手中了， 太神奇了。 哎，最后一只呢看起来稍微有点胆小，但是呢还是鼓足勇气的成功了。 哦， 你看特别可爱。 嗯、 对，咱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哈。 嗯， 哎。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是成都的一位地铁小哥、 嗯、 单手哥耍、 嗯、 手机的时候淡定的帮助一位这个残障人士。 哎， 他说了没想到自己也会火了。 嗯， 最近呢，成都地铁四号线一位一手耍手机同时淡定帮助残障人士的乘客突然走红网络，被亲切的叫做单手哥。这位单手哥呢被成功的人肉出来，原来呢他是成都市道路交通管理研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位小吴同志呢也说了，他说那么小的一件事情怎么自己就火了呢，他也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残障人士的轮椅不方便，所以呢就选择抓住车厢当中的这个中间的扶手固定。结果呢到进站的时候列车制动，那这个轮椅呢出现了滑位，看到之后呢，这位淡定的单手哥就上去用手把轮椅给扶住了、 哎、 然后用脚来固定了轮椅。 嗯， 那一只手可能还在耍着手机， 你看 手机， 对，就是一只手看着手机，另外一只手啊非常淡定、非常潇洒的、 哎、 就这么一扶，哎，做了一件好事， 是 被人们发现了、啊，其实做好事就是这么简单， 没错， 玩着手机把好事就做完了、继续来关注，来看看那个延迟闹钟再睡会儿竟然伤心，这怎么回事，咱来看看啊。闹钟响起之后呢，按下延迟按钮再多睡会儿，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嗯、 我相信这个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也会有这种习惯， 是 对吧，就是睡这个闹钟一响，哎，得了我再睡一会儿吧，再按一下。但是呢，美国的睡眠专家就警告了，说这样做可能对心脏不好。专家说了，人类呢是这个人为缩短睡眠的唯一物种，这样呢就会引起心脏的剧烈跳动，闹钟响起对心血管的影响已经够糟了啊。闹钟延时功能呢会这个令心脏在十分钟内三四次暴露于这种额外的压力之下，长此以往绝非好事儿。 对，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就是生活当中的懒人呢，在这个早睡早起好习惯这方面，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借口。 没错、 接着来说，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这位男子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打车软件来约车嘛，他是约顺风车，约到了一辆大货车。最近呢，一位男子从巫山准备到重庆去，约了一个顺风车。司机说了，说我这车挺宽的，可以睡。结果见到车那一瞬间呀，我想这位男子应该也是挺崩溃的。来，开来的是一辆大货车，光是爬上车爬了半天，一路上吓得眼睛都没敢眨，好在安全到达。 哎呀，所以说 约车需谨慎哈。 这倒不是约车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审批的事儿吧。就是你看那个各个网约车的这种软件，应该自己有一审批手续啊。 这大货车怎么就通过了这些标准呢？ 啊、应该你这约车应该是有标准的，对吧？比如说是必须小客车啊，必须是什么什么样的车，多少钱以内，应该都是有这严格要求的。 对，可能这是一条漏网之鱼，结果被这位小哥打到了。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从晚饭啊，这个到这个睡前呀、啊，是黄金养生期。所以说呢，这个晚饭过后啊，你会这个比如说瘫在沙发上啊，控制着遥控器看着电视，还是说这个换装啊，拉着家人出门散步呢？其实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坚持科学的晚这个养生方法哈、就能够将身体调理到最佳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些养生方法，就可以为你的健康再加上十分。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晚饭过后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是其实可以呢，首先啊，这个晚餐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稍微少吃一点，而且偏素的话，这时候您就能加两分了，对吧？如果加到十分的话，肯定自己就是健康的水平了， 把健康生活已经量化了，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轻松加到两分。干嘛不去做一做？ 对，所以说呢，晚上的时候啊，就是需要这个吃的东西稍微少一点，稍微素一点，这样您就能加两分了， 是 对吧、 嗯、 还有就是晚餐啊，8点前吃完能加一分，您就能得到三分了。 这也不难做，很轻松。 没问题哈、 嗯。 睡前在温水泡泡脚，这又加了一分，这是四分了。 都是让自己舒服的事情啊。 对吗？ 我觉得 是四分了吧？ 对， 四分了啊。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10点半上床睡觉，再加两分，这又是6分了、 哦。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了。要约束自己。 没错。 再来说一下，看电视、用电脑不要超过晚上10点。 这 个能为您加一分。 这更难了、啊。还有就是不喝茶，不醉酒，这个喝点蜜啊或者奶，这能加一分了。 再来就是像遛弯啊、快走，还有跳跳舞、 嗯、 这些能够为您轻松加到两分。 哎，没错，这整个是十分哈。 是， 就这些可能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小细节， 嗯、 稍微一注点意，您在这个行动起来， 哎， 可能就能加分了。 轻轻松松的，我们就能够健康生活， 没错， 多棒啊！ 嗯。 哎，我们送首歌给各位吧，稍事休息一下、 嗯、 来一首旅行团的《悠长假期》。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吧，说说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嗯 嗯，简单的一字之差、哎、感觉中间有很多故事发生 了。没错，比如说像那个猪，他说了，说我兄弟变成了，我以前有个同学 啊、 哦、就是你看就以前的 已经不太好措辞去界定他了， 哎， 就是用什么样的称谓形容他呢？ 以前特别好的， 以前是我的好哥们儿啊。 嗯，现在就是一介绍啊，以前有个同学， 嗯、 差别甚远哈。 对对对， 嗯， 还有呢，这位叫刘小晴的朋友他说呢，我还记得我跟别人炫耀过你呢，就曾经你是我心中的一个骄傲。 哎，后来呢，发现就是不太想跟你说话了啊。 对， 比如说像那个练就，他也说了。说突然特别想和你聊会儿天、 嗯、 然后脑海里边呢已经是想好了要说什么了、 哎、 打开对话框准备开始打字，手突然僵住了，想想还是算了吧，啊，毕竟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说了。 其实友情的维系啊真的需要就是时常的有一些联络、 嗯、对，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再突然想起这个人，你想和他去联系的时候，你真的已经想不到什么话题可以去叫醒去叫他了，去打扰他、 哎、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打了半天字啊，就是有没有，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打了好多字后来慢慢都给删了。 对对对， 有吧， 先是在反复措辞、 哎、 每一句话都要字斟句酌、 后来发现就把干脆把所有都删了得了， 对、 啊、 不发就算了。 嗯， 来看这位叫刘仁庆的朋友说呢，有时候聊天记录啊不能瞎翻，你会发现你整个变心的过程，就翻了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了无话可说，然后渐行渐远、 嗯、 从陌生走到熟悉又走到陌生。 哎 哎呀，真的是有人闯进你的生活只需要给你上一课。 嗯，没错哈、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有的时候这聊天啊， 嗯， 当时聊不觉得什么问题， 是 等你回过头再一看的时候、 哦、 哎不一样，就是禁不住琢磨。 怎么个禁不住琢磨？ 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当时啊，上学的时候，一个女生给男孩写的这个信，那个年代啊，你看写信啊， 是， 但是呢，这男孩其实心还比较粗，就是不太在意这些细节。当后来，他慢慢的就是去体会，拿出这些信再一看的时候，哎，发现有很多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你一开始没感受，就在聊天嘛，其实大家写信都是聊天。后来你发现一开始是随随便便找一张纸，然后呢就叠的就是也乱七八糟，上面这个圈点勾画， 随便给你写一小纸条， 也不是纸条，人家也是一张那个大概的那种这个本上撕下来粉纸、嗯、然后呢就说的有点啥， 就是一张草稿纸一样的， 哎，但是有点花纹，有点花纹，然后呢上面写的这个字也不一样，就是小妹儿就随便写一点，然后圈点勾画的，然后划的怎么样的，那个在往上添的，什么加这标点符号什么的都比较乱。慢慢的你会发现，哎，这纸啊越来越好，质量也越来越好，这字迹也工整，然后呢，哎，很这个，你看每个字每句都是斟酌好写的，但是一直都没发现，只有你回过头再看第一封信，一点一点看过来才发现原来变了。 哎，但是就是男生神经比较大条、 哎、真的是一点发现不了啊。后来慢慢的这位男士才发现、 嗯、 男生、嗯、 这不会是你的故事吧？ 你总是在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能随便哎呀说我几句， 欺负你一句、 哎、嗯、 哎、 好吧， 嗯，但是谁没有故事呢？谁没年轻过，是不是？ 哎、 啊、接着来说吧、 嗯、 这个叫练就的朋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突然想啊啊，这是刚刚说过了。 哎， 还有那叫抱抱我的小猪说了，我好像从没重要过、 嗯、 只是偶尔被需要，然而你可以忽略我的感受，可以肆意的挥霍我的热情，甚至不理会我的沮丧。可是呢，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每个人付出的爱都是有限的、 嗯、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爱人，说了好多但是你真没感动，你也没有在我面前装聋作哑。无论是友情或者是爱情，只要如果哪天你让我感觉力不从心了，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你的、 嗯、 那就再也回不来了。 哎， 就别等到失去之后再追悔莫及啊。 对，怎么感觉今天聊这话题特别像什么初中这高中啊？ 就是很多就是朋友是在我们的平台上绝交的是吧？ 还有 Kitty 猫他说了，发了一张截图过来，是一个聊天记录。 哎， 然后呢这个左边的这个人呢说了一句祝你幸福，别的别说了、 嗯、 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人在发送的时候就显示着 他已经开启了朋友验证， 嗯， 然后呢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通过之后才能聊天， 就被拉黑了。 但是呢人家也写了一段话， 哎， 你也是我义无反顾撞过的南墙，是我黄粱一梦的空欢喜，然后这是一段，又写了一段，现在我这个我走了，你要好好过，嗯，就这样。其实这话已经是发送不过去了，但是也说给自己了。 就里边有很多故事， 哎， 有可能是因为他一就是这个被拉黑的这一方， 嗯， 他可能一直在想我如何的告诉他我这些心情。 当自己想好的时候，已经发送不过去了。 对，又或者是他知道自己被拉黑之后，才敢说出这些话发过去。 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从那个无话不说呀，到无话可说。一字之差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邵一辈的《未来俱乐部》。 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

考出了575分。这位安徽盲人考生啊，他的高考成绩呢也是超出了一本线88分。我们看一下他具体的成绩：语文考了98分，数学134分，外语101分，理科综合也是考了242分，所以总分是575分。这位来自安徽安庆的盲人考生王宠高，他呢是这个王宠，他呢是高出了安徽一本线88分。而且呢，这个盲人考生呢，他是不享受加分照顾，他想报考这个师范院校，将来成为一名教师。他说了，他说呢，我自己是盲人，所以呢，我知道盲人学数学是非常的不容易。目前呢，已经有爱心人士这个愿意为他出资4年的学费了，让这位有志青年好好加油。 你说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努力呢？ 是啊， 对不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敬的啊。 对，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这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哈。这个记者呀播报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这是爱尔兰的一位这个记者呢出外景播报天气预报的情况啊，这个说今天怎么样，这个刮风啊下雨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刚刚的播报说现在呢到处啊都很潮湿啊，打着一把伞，而且呢外面的风很大，没几秒钟之后突然一股强风吹过，记者和他的伞一起被吹走了。棚内的两位主持人呢看到这一个画面呢一下没憋住笑成了一团，挺好玩啊。 是是是， 因为其实说实话啊，虽然主持人在演播室里，但他也是常人，也是一个普通人，有好笑的地方的时候也会笑，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也会跟着感动， 就直播时候的小状况哈。有时候也不要就是太苛求了。而且你不觉得就是包括你看电视剧的时候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你也喜欢看一些小花絮，其实就真性情的流露也挺可爱的。 没错没错啊，是这样。 继续来说这个呢，是餐厅啊设有一份阴阳菜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讲， 就是相同的菜品包间价格呢比大厅贵。刘先生在一家饭店就餐的时候发现呢饭店使用的是阴阳菜单，很多菜在包间里边消费比在大厅吃的时候要贵，少则贵10块钱，多则贵几十块钱。餐厅的负责人员说了，说这个分量大环境好，包厢和大厅面对的是不同的消费人群，不提菜价怎么养得起这么多人呢？ 嘿， 说的吧， 这倒是感觉有点道理，可是您这事儿做的吧可能让消费者还不太能满意。 是啊， 是吧， 商家也是要赚口碑的呀。 咱再来看看丽江啊，一个景区举行的这个比赛啊，可能是很少有人听说过，而且这种事儿呢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下去的。举行了吃炸昆虫比赛，冠军5分钟吃了2斤。 哎呦 咱来看看这个云南丽江的这个一个景区啊，举行了这油炸昆虫啊，这个比吃的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呢也穿着各种民族的这个服装啊进行开始比拼。油炸昆虫呢有像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早餐时间竹虫、水蜻蜓、蚕蛹，而且他们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最终呢，来自重庆的彭先生5分钟吃了2斤昆虫，赢得了比赛第一，获得了一条纯金的金条。您看看， 就是这算是 中奖。你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照片， 中奖之下必有勇夫啊！ 你跟大家对对，这句话用的特别合适。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场比赛的情况。 就你刚刚说的什么竹节虫啊， 哎呀， 什么什么蜻蜓啊，就你都不用看这真实画面，您脑子里边其实已经有很丰富的画面了。 就是洗菜的时候能洗出那些虫子呀，然后都给炸了。 关键是这些参赛选手，他们真的是就像咱们平时， 而且很多女孩也在，你看，哎呦， 吃相都很奔放，就是拿手然后捧起来，这样直接往嘴里边去塞呀。 哎呦，说的我这一身鸡皮疙瘩呀。 是啊，还正在听吃着早饭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这早饭够呛 了啊。 我们接着来说吧，还是说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这也是很厉害。山东呢最牛高考班级平均成绩超过650分，平均成绩啊， 哎呦， 这网友说了，这是一个神奇的高考班，老师我也要报名。这是烟台一中高三一班50名学生平均成绩650多分，超今年的理科自主招生线100多分，最高考了703分。班主任说了，全省理科前60 班前六十，班上初步统计有五个，这是一个学霸班呐。 对，真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时候都说这个跟学霸一块玩，你自己成为学霸，但是人家这是整整一个班都是学霸，跟谁玩都是学霸。 对 啊，当然了，自己可能进去之后也是学霸，要不然怎么能进这好班呢？ 我觉得我可能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 为什么这么说？ 永远要靠他们来把这平均分拉上去。 嚯， 我永远是那拖后腿的，这真是不太好。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 嗯 啊，因为不是谁都能当学霸的。 对对对， 是不是、啊、 也是人家老师教导有方，人家老师也说了，跟学生跟家长的配合都有共同的这个作用之下吧。 没错、 哎、 你说一个学霸说真的怎么形成的哈，这事还真不好说。 是， 哎，需要这各方一块努力哈。 对对对， 哎， 我们接着来说。 嗯， 哎，看看呢，这个是手机为什么电量还剩30%就会提示充电呢？ 嗯， 现在有很多这个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如果将电量用尽再充，电池的化学活性会下降，电池的寿命也会缩短，所以电量还有30%的时候，建议您就要及时充电了。另外呢，应该尽量使用原装充电器，以及避免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 哎、嗯，这些是说在我们这个充电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哈。 是， 你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啊，充电的时候和以前的这个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你想最早的时候咱们买一新设备先干嘛，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先得充个24小时啊。 哦，对对 对， 对 吧，那时候得、 哦、先得把电量就是它省、 哎、 就一点点小电量放 光用 光。 哎， 对， 然后之后充个24小时。 是， 而且还有什么什么这个要求那要求，其实要求挺严格的，对吧？ 我记得拥有第一个 iPhone 手机的时候，当时想的就是要充多久啊，要好好把它充满才行。 哎，这么贵重一手机，我得开始啊。 对对对， 先得用光。后来发现时间一长，人家说又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不能用光， 哎， 对吧？ 嗯， 哎，必须得这个怎么着留点电还是怎么，反正这要求不一样。再后来发现你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你就尽管用就行了。 对对对 啊。 我们再来说一条，这也是很长知识的，就是夏天这样洗澡才健康。 嗯， 这天气一热，洗澡就成了一天当中最盼望的事情。其实呢，洗澡也不简单，暗藏了很多门道。那到底怎么样洗澡才能够让身体更健康呢？也是提醒大家呀，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洗冷水澡。 哎 哎，然后呢，水温要控制好。 嗯， 而且呢，有时候在有些时段是不适合洗澡的。 没错， 这个您也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哎、 就不展开来具体说了。 嗯， 哎，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这个交通方面啊。 嗯， 一辆车呀， 哎， 4年595张罚单未处理，累计扣了3566分。 我的天哪！ 哎，近日呢，这广州交警发现了一辆这个深圳牌照的轿车啊，从2012年开始，4年多的时间当中，累计有595次违法行为，相应呢也开出了595张罚单未处理，其中呢闯红灯590次，合计啊扣分是3566分，累计罚款达到了11.89万元，目前该车已经被扣留了。 是啊是啊。嗯，我再来说最后一条资讯吧。 好， 这个也是很扎心，就是00后的眼里边，90后应该听什么风格的歌曲？ 这什么歌曲？ 就咱们觉得猜不透90后，人家00后觉得瞧不起90后呢。 啊， 这个街头采访小学生、 嗯、 问他们认为自己和90后听歌的风格有什么不同。 嗯， 说你觉得90后应该听什么歌啊？人家00后的孩子们是这样说的，说是不是像山丹的《花开红艳艳》呀，《夫妻双双把家还》啊，这种比较古老的歌词呢？ 这是， 所以 这是00后说90后， 关键00后他们居然也还知道这些歌呀、啊 哎！这还真是一问题。 是、 啊、 有网友说了，说90后的老师们，你们是时候多留点暑假作业了，不要手软。 我怎么觉得这期应该70后听的歌，对吧？这在说咱80后可能都得是那种，就是 爱怀旧， 知道。但是呢，你说真的， 不常听， 不常听， 不听。 但是70后可能他们就哎有这常听的了，对吧？ 嗯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来说说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是什么感觉？ 这到了放歌时间，我都很有压力啊。不知道00后和90后们会怎么想？听过没听过周董的一首《3年2班》？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年2班该结轮，马上让训导处来。 真漂亮，这都是这个笔本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没能，为什么他先上帮我解答，为什么女生不喜欢男朋友，为什么旁边人手机在响，啊是什么反常情人大发自己出去乒乓，反手碰到这个可是就是高级乒乓，不转就找乒乓，现在输空乒乓，对墙壁再练习乒乓。 一首老歌，来自周董的啊，一首三年二班，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从这个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哎，你说这个话题如果倒过来，从无话可说到无话不说， 啊、 这你说多开心的聊的？ 这可以，咱们哪天聊一下啊？ 是是是，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可是这咱们聊也挺开心的呀。 对对对， 啊，这看着大家嘿。你看这个粉红色小猪他说了心酸吧啊、 嗯、 越长大越孤单怎么有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感觉 是 啊 是 啊 嗯但是他也说到了一个现实情况 嗯 就是小的时候那朋友都一帮子一帮子的嗯 哎还真是 就是你越到年纪越增长然后发现身边的朋友就真正的密友越少、 嗯、对啊、 嗯、继续来看吧他说这个夏虫不语冰他说呢千言万语道不明大概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相见不如怀念 嗯还有这又想我了吧他说了发消息啊字打了又删掉又打又删掉又打又删掉 说一句话要犹豫很久，怕说错了，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 哎，我就发现，就是说，当你开始介意你在对方面前，我这句话说的合不合适啊？会不会说错话呀？ 对， 其实就说明可能是有一些微妙的感觉在改变。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可能两个人从这个什么都不用顾及那个阶段、啊， 对对对， 是最好的了， 就无话不谈嘛。 哎，无论是友谊还是这个爱情，其实都是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嗯。 还有看到这位叫汁儿妹的朋友也说了，他说无数次的点开聊天界面，点开收上，点开收上， 对， 点开收上，反反复复， 哎， 就是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嗯，来看看那个 A U V， 他说了说。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啊，特别好，也不怎么吵架。 嗯， 啊，这不是男性朋友，是男朋友啊。然后也快一年了啊。这个就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他的朋友这个结婚的特多，他压力也特别大。之后莫名其妙和我分手了，我也理解他，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分手。以前真的特别特别好啊，后来呢，我们又刚刚复合了，哎，现在变得什么都不说，我感觉我自己特别委屈。就感觉好像中间出现了点小问题之后啊，又和好了。 对， 这故事反转性还挺大的。 对，结果再反转之后，就发现两个人现在是虽然是情侣，可是没什么可聊的。 嗯， 这也是挺可怕的事情。你们的爱情怎么维系啊？ 可能不是现在不是没什么可聊，就是他那意思，现在什么都没说，就是这事儿黑不提白不提，你想过去那可不行。你凭什么当时就是因为周围的人结婚那么多，想跟我分手，现在又跟我和好？ 哎，你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发现你很懂女人啊。 为什么呀？ 就女人有的时候是忍一时，但是之后呢，会 必须得把这事儿啊， 对对对， 给说清楚。 对，当时可能表现得很大度。 甭看我跟你和好了，但是这事儿你 有些事情要 说道说道， 掰扯清楚啊。 哎， 还有一个叫呱呱鸭的朋友说呢，和原来的闺蜜啥话都说，现在不在同一个班了，遇到了除了抱抱说爱你就没什么共同话题了，也有点尴尬。 嗯， 我们各自也都有了新的朋友，就突然不知道我们之间还能说点什么了。 哎， 特定时期特定的环境之下成为了好朋友。 嗯，还有这个旅游不旅游，他说了，说终于啊，这个能好好睡个觉了，就是从那个无话不说的，不是无话可说，也就是俩人就不聊天之后，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哎，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天天逛他的空间，看他说下面的评论，有嫌疑的一个个点开他们的空间啊，也不用这个再受人要挟啊，也不用一直提醒，并且关注他所有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生命中少了一个让我撕心裂肺的人啊，他仍是我的软肋，却再也不是我的盔甲。现在我已放下他。 哦， 你看看。现在孩子 如释重负一般。 哎，通过这段话你能去了解到这孩子多大吗？我能。 你怎么看出来 QQ 空间是吗？ 对 啊， 现在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就是越年轻的孩子人家不用微信用 QQ。 哎， 我听说这是正好我听说的啊，现在年轻孩小孩玩这 QQ， 所以说你看人家空间怎么着吗？ 哦， 你还有空间吗？ 我以为你是 多少年没用微信用空间了 吗？用 QQ 伪装自己然后和年轻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啊。 没有没有啊。 再来看啊，还有呢，这位朋友也说了，这叫小傻瓜蛋儿。他说呢，高三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啊，励志一定要努力考进同一所大学。 哎， 每天起早贪黑的画画，最后几个月特别辛苦。跟他也没时间谈情说爱，也就是那几个月胖了十几斤。后来呢，也算是考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大学，但是他没有。后来吵架说我考得好了又怎样，你现在又胖又丑，然后又把我甩了。说现在呢努力瘦身30斤，在学校过着很快活自在的生活。虽然两个人已经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是有一种大仇已报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这个陈的邻居人家这一句话就能总结你刚才说的所有话。就是以前叫老公 啊， 现在叫老铁。 老铁， 铁哥们吗？老铁吗？ 人家现在就他们两个人已经就是各走各的路了。 各走各路，连老铁都不是了。 对对对， 哎呀，今天跟大家说了半天，就我觉得特开心聊的。 对，我看你都乐得合不上嘴了。 就关键就是说，从那个无话不说啊到无话可说，就一开始我觉得好像是一挺悲惨的一事儿， 是 后来哎，你看好多人其实人特享受这过程， 而且很多人想得明白。 对， 最后能够剩下来的同路人虽然不多，但是会好好珍惜。 但是我还是觉得，其实无论是友谊还是这个爱情啊， 哎， 需要我们去珍惜。你说呢？ 这当然了， 是吧？需要我们真的把它当回事儿，需要我们慢慢的去维系、去维持， 对， 这样才会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对吧？ 对，没有付出，没有这个平时的一些啊必要的联络， 对， 那可能当你有需要了，想要找到这个好朋友帮助的时候， 嗯， 想给他发点什么，你都发不了， 没 话可说了。 哎，我们都特别希望，其实所有朋友啊，都能够从这个无话可说到无话不说，而不是今天聊的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没错， 哎， 反转一下， 好吧。 我们送一首好听的歌给各位，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见了一回闹自己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像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即兴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痛苦 北京时间9:00 FM 986再度灵动。